350公里左右，而且将会每小时60千瓦时，而且会越来越厉害。您简单说两句吧。 啊， 医生，这我不行了，这啊， 这谁的稿子？ 按稿子走。 简单来说，啊，简单说就是 Model 3，咱们在订车的时候， 嗯， 你会发现它有低配跟高配两个版本。 嗯， 然后如果是用现在的这个电池的话，是350公里为低配，这个是续航里程，然后480公里为高配。 嗯， 那么现在换了新的电池之后，因为大家如果是熟悉或者说喜欢特斯拉这个品牌的话，都知道现在他们用电池组叫做18650， 据说要快500吧，500公里吧，这可能会达到 那个应该是100D之上，就是 P100E 这样的， 嗯， 这样的续航里程了。但是 Model 3我记得没有那么高， 对， 它本身就是一个很便宜的一个车，才就是基础价格才几万美金， 对， 就是你换算成咱们国内价格也得三四十万， 就是 所以 就是相当于迈腾 这 级别，啊， 真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是真交定金了，嗯，真交定金， 哎，等会儿为什么 4999 人民币， 人民币就是那个定金，当然你可以随时退， 哎， 你可以随时退，所以他， 哦， 你想就玩嘛，现在谁没5000块钱啊？ 我没有， 他兜里现在真没有， 我真没有， 他真没有。 中午饭我都不知道找谁，那 换了这个电池之后， 啊， 哎呀，这接的太硬， 啊。 换电池之后呢， 啊， 它就变成了叫2170电池组。 哦， 那这个电池组不管是从它的这个千瓦时来说，或者说从它的整个的这个容量来说的话， 嗯， 都要比原来的这个18650要更加的， 嗯， 就是咱们说应该属于 容量 更 大， 密度更大一些。 对对对， 哎， 你这样吧，这条消息呢，我特别想跟接下来的这条消息放在一起说， 嗯， 叫这个刚才说了特斯拉，那你看啊，总有叫板的，三星公司下属的三星 SDI 子公司宣布将会开发下一代的电池产品， 哦， 将为电动车提供超过600公里的续航里程。 哇，这个好，这个好。 三星说，而且我们这快充啊，快充20分钟充满80%电量， 嗯，Super Charge， 对， 超级充电，嗯。 你刚才那个不对， 嗯 ，Super Charge 充电2分钟， 哦，知道 ，Super Charge 充电， 对，这么讲，你这个完全没有三星范儿嘛，那个 是 Super Charge 充电， 嗯， 这个据说这个电池要超越 Model S 电池了， 那也就是说白了就是三星跟松下叫板了， 真是叫板， 是吧？ 一直在针尖对面吗？老师，这事儿给我们介绍这个充电，你熟啊？充电电池。 这个充电电池，你发现啊，三星给它起了个名字叫21700， 嗯， 21700。 刚才我们提到的特斯拉的 Model 3上面的18650叫2170， 啊，对， 对啊，你看这明显就是针尖对麦芒嘛， 多了一数， 比你多一数， 哦， 多一零，啊，这就其实 厉害， 快充也好，或者是它是提供超级的续航里程也好，我觉得真的是。 嗯， 在人家这个国外的这个豪华这个电动车，咱说特斯拉是豪华电动车， 嗯， 在这个上面已经开始有了下一阶段的一个实质性的竞争了。 哎，你知道吗？我享受600公里的这个， 对啊，你想 真的很好了。 600公里，你想 一箱油， 真的 就是从我从北京开到我们家不用充电，开到开回去再充， 哦， 就完全没问题了。 家在海南岛，三亚是吧？你哪个家？你说清楚了。 那是2400多公里， 对吧？ 哇，那很厉害， 很厉害， 非常厉害， 非常好。 对，我之前 我真是一直觉得， 而且 如果说突破500公里，且你的价格还便宜一点的话， 这我必须买。 而且 电动车真棒， 对，而且你想，它这个电池如果真的是如期的成功研发出来的话，那不光是特斯拉上会用， 嗯， 宝马，啊， 哎，那天我好看了一个什么消息来的，就是说21世纪或者包括在未来。在更远的时间当中，你知道什么最厉害哈？真的不是新能源最厉害，是储能科技最厉害。就是你把能源储存下来， 哦， 你新能源是开发 流失， 这不流失，现在的流失太大。比如说你这风一直刮，太阳一直刮着，但是流失可能你不用就废了。可是这个储能是，我只要把这能量块吧，只要储存下来，我随时随带随走啊。 变形金刚， 对呀，啊，你没发现吗？ 哎， 就能量块这事儿很厉害。这个哎，咱们小时候。记得吧，老车那个日立的有那个 充电电池， 我听你随身听， 嗯， 爱华或索尼的随身听， 对， 那就是一个可充电电池来回使用啊， 对， 多好的一件事情。那个还有 跟现在的一样，对吧？就跟现在的特斯拉是一样， 就跟现在特斯拉是一样， 嗯， 就是一样啊。只不过那时候我们随身听，可现在是特斯拉，这差别在这儿。我们这样，那个休息一下之后呢，今天再跟大家讲一个不太好的事情啊。我们也不能只报喜不报忧嘛。我们今天的这个车台一周秀说一个不太好的事儿，跟宝马有关系。听众，您要是宝马车的话，也仔细听了，一会儿回来。 有谁能够预言？若一